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。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，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，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。我想自私地拥有你，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。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，该不该承担这失败， 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，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。一闪一闪的光，努力把黑夜点亮，气氛如此安详。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，一直在孤身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。这世界那么大，我的爱只想要你懂，陪伴我无尽旅程。你知道我的梦，你知道我的痛，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。就算有再大的风，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。努力的往前飞，再累也无所谓，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。分享你我的力量，就能把对方的路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他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精英优选经典

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的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穿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不 穿着透明的衣服，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我们去那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就剩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。

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。 清楚楚让痛苦结束，我再不会走上绝路，只会像无根的枯叶飘零孤独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交上你无也苦思，共行共对共处事，却不敢讲你知。夜残夜冷夜半时，独说甜言和蜜语。我是太多情，还是太傻？谁是情痴？人是为你生，痴心却没有所依。梦回梦醉梦破时，也不敢讲你知。独行独醉独处时，独抱柔情和蜜意。爱是太早来，还是太迟？你为何总不在意？情如风吹入我心，无声叫唤千万次。浪来浪去浪破时，也将一生靠倚。情如诗刻入我心，无声朗诵千万次。越明越暗越缺时，也将一生为你相思。心却没有所依，梦回梦醉梦破时，也不敢讲你知。独行独醉独处时，独抱柔情和蜜意。爱是太早来，还是太迟？你为何总不入我心，无声叫唤千万次。落来落去落破时，也将一生靠倚。情如诗刻入我心，无声朗诵千万次。越明越暗越缺时，也将一生为你相思。情如风吹入我心，无声叫唤千万次。落来落去落破时，也将一生靠倚。情如诗刻入我心，无声朗诵千万次。越明越暗越缺时，也将一生为你相思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五，全天的天气变幻莫测，气温随机转换，大家穿衣最好是洋葱穿衣法，好适应多变的天气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8度，最高气温19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度到23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3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来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7度到20度，丰台在8到19度，大兴在8到2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明十三陵在7到20度，香山在7到20度，刘明营在8到2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怎样制定合理的健身计划呢？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计划性，健身也是如此。首先呢，你要先了解自己健身的目的，看看你是想增肌还是想减肥呢？其实啊，健身计划要讲究循序渐进，从易到难，时间从短到长。健身有多种方式，比如说跑步、瑜伽、游泳都可以。而选择健身方式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兴趣，最好找几个伙伴，大家一起鼓励，这样更能坚持长久。一进入3月下旬，玉渊潭就被全北京人民盯上了。没错，玉渊潭的颜值已经开始开挂了。前两天还是花骨朵的樱花树，现在就一夜之间绽放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未来一个月呢，半个城的北京人都会从它的全世界路过。除此之外呢，今年公园还特别打造了3处赏樱新景观：东南部玉渊春秋景区樱花大道西桥，树下抬头望去，只见樱花不见天。窝了一个冬天，赶紧约上2、3个朋友去拍美美的照片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。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本来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的